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黄豆战队的众人也在彼此搀扶下聚集在一起，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尤其是玉天恒和两名玄武归魂师，此时的脸色无比沉凝。玉天恒望向了史莱克七怪，正好迎上了戴沐白投来的目光。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对视了，但是这一次情况已经截然不同。 你们很强大，不过我们并不全是输给你们。 不错，你们自身的配合有瑕疵，否则这场斗魂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玉天恒的实力赢得了戴沐白的尊重，如此强横的同级别对手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作为黄豆战队的队长，玉天恒几乎承受了史莱克七怪绝大部分的攻击火力，可他依旧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场斗魂黄豆战队虽然输了，但戴沐白却明白蓝电霸王龙并没有输给自己的邪眸白虎， 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交手，那时我们将不会再有下次， 获胜的依旧会是我们。 我们走。 一行七人带着有些踉跄的步伐朝着魂师入口处缓缓而去，失败令他们的背影看上去有些单薄。碧灵蛇魂师独孤雁突然停下脚步，扭头看向正在缓缓收回八蛛毛的唐三。 你的毒很厉害，甚至能够破掉我的蛇毒，我永远都会记住今天的耻辱。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也倒在我的蛇毒之下。 随时恭候。 和独孤雁一同回头的还有九星海棠魂师叶玲玲，她的目光和独孤雁眼底的幽怨不同，而是一种带着经济情绪的特殊光彩，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开口，转身随着同伴们一同离去。看着对手的背影，戴沐白突然笑了。 我们赢了。 是的，我们赢了。呼呼。 奥斯卡递给每个人一根恢复大香肠，七人彼此对视，各自伸出自己的右手，史莱克七怪的七只手就那么在空中叠起，嘴里咀嚼着奥斯卡的大香肠，胜利的喜悦和彼此之间的情谊在这一刻全面迸发，掌声也在这一刻响起，那是从所有贵宾室中通过专门的扩音设备传出的。史莱克七怪的表现赢得了在场所有贵宾观众的心，尽管观众的数量并不比外面多，但对于这样一场胜利来说，这恰如其分的掌声却给这强强碰撞的团战斗魂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秦明始终站在入口通道处等待着自己的弟子们一一走来，他脸上并没有任何不悦的表情，反而带着淡淡的微笑，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玉天恒停在秦明面前，低下了他一向高傲的头。 对不起秦老师，我们输了，今日之败责任完全在我，是我没有做好指挥，孤军深入中了对手的埋伏，你要罚就罚我吧。 不，队长，这不能怪你，谁能想到对方这么阴险。 不，奥斯罗，阴险同样是实力的一部分，输了就是输了，在魂力魂环全面胜过对手的情况下我们依旧输了，只能证明我们在这场斗魂中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 天恒，就算有错，错也不在你，是我作为控制系魂师战队的灵魂，我才是战场上的指挥官，是我没有指挥好大家。 从小到大独孤雁很少哭，他这20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一帆风顺中度过的。 少有的毒气控场能力，深厚的出身背景，同龄人中强大的魂力，令他始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今日之败对他的打击比对任何人的都要大。此时此刻，屈辱的泪水不自觉地从眼中流淌而出。两名玄武归魂师没有吭声，玉峰刚想说什么，却被秦明抬手阻止了。 哼，对你们来说，这虽然是一场失败，但却是好事。 秦老师，我们败得这么惨，为什么还是好事啊？ 因为一直以来你们所经历的一切实在太顺利了。眼前你们固然遇到了挫折，但这挫折毕竟没有让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如果这个挫折是在未来发生，或许你们将会用生命的代价才能领会到眼前的这一切。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从失败中得到教训。我想你们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些自己的问题，那么当你们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对手时，你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史莱克奇怪击败了你们，但也相当于唤醒了你们。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条件，我只送给你们一句话，在失败中成长。 在失败中成长。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尽快恢复过来，我还要去见几个人。 说完，秦明转身大步而去。和黄豆战队这边的郁闷截然相反，当史莱克七怪在掌声中走到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人面前，眼中充斥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大师与唐三对视一眼，从大师眼中唐三看到了满意，得到老师的认可对唐三来说比观众们的掌声更加重要，而大师也并没有吝啬自己的溢美之词。 很好，你们赢了，你们不仅战胜了对手，同时也战胜了自己。今日这场团战斗魂，就算是第二阶段试炼中的考试，你们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我的考验。 大师，那回去以后是不是该给我们放假了？ 你们这些小家伙也不要太得意了，难道你们看不出今天的胜利是多么的幸运吗？真正比拼实力，你们并不是黄豆战队的对手。 哎，可是院长，我记得您曾经教导过我们，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难道您已经忘了吗？ 哦，好你个臭小子。 弗兰德嘴上虽然在训斥奥斯卡，可实际上他心中的兴奋甚至比大师还要多。史莱克学院可以说是他的坚持，一直以来的坚持，而现在他终于盼来了史莱克学院有史以来最为出色的一批学员。他相信不出20年，眼前的这些孩子们就会给整个斗罗大陆的魂师界带来一场风暴，一场真正的风暴。 好了，弗兰德，你就不用色厉内荏了，孩子们这段时间也够辛苦的。大师，您看回去是不是让他们休整一段时间呢？ 是应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这次回去给你们半个月的假期，你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我再考虑什么时候开始第三阶段的试炼。 啊， 还有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怎么，你们有意见吗？ 不，当然没有。大师，您是最英明的，别说第三阶段，就是第四、第五，我们也一定能坚持。 他们都得承认，大师的训练方法无疑有着极好的效果，但这其中所要经历的痛苦，却绝对没有人愿意回首。第一、第二试炼已经如此艰难，那第三阶段的试炼又会是什么呢？正在这时，一个人缓步走了过来。人未到，声音已经率先传来。 弗兰德院长，赵无极副院长，你们好吗？弟子秦明拜见。 来的正是黄豆战队的指导老师秦明， 只见他快速上前几步，单膝跪倒在弗兰德和赵无极面前。此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之前替黄豆战队压阵时的平静，眼眸中充满了激动的光彩。弗兰德用手拖了拖鼻梁上的水晶眼镜。 我还以为你这臭小子早就把我们忘了。 好小子，你是越来越厉害了，看来用不了多久你就要追上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不论什么时候，两位院长始终是秦明的老师，秦明也永远都是史莱克学院的弟子。 看着眼前的一幕，史莱克七怪不禁一阵目瞪口呆。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秦明究竟是干什么的，但之前秦明在斗魂台另一端入口出现时，他们可是看得分明，这个人明显和黄豆战队有着很深的关系。可听他话语中的意思，他难道是……弗兰德抬起手，在秦明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 已经离开学院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拘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大师，另外这七个小怪物，刚才你在斗魂台上也都看到了。 您好，大师。 不必。 秦明，你是他侄子的老师，从这方面论辈分，你和大师平辈，他当然不会收你的礼数了。 你， 嗨，都是自己人，你也不用藏着掖着了。难道非要我告诉大家，玉田恒就是你侄子吗？ 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 你已经告诉他们了，弗兰德，我说过很多次，我和蓝电霸王龙家族早就没有任何关系。 老师， 你们待会儿还要去计算这个月的斗魂积分，等会儿和弗兰德一起回去吧，我有点事。 难怪大师当初在提起蓝电霸王龙家族的时候表情有些异样，原来他竟然是出身于那样一个强大的魂师家族。在那样的家族之中，拥有一个变异到像三炮那么弱的武魂，换作是我，恐怕也……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